侬要去好好对他来告诉，侬那此地真侠义，却有穿绸不为苦，幸亏那爹爹有办法，才能够此地用人做。哼，要是侬听了那娘的话，哪能为去到荒日的辛苦。 妈是一个本本人，她只是十里人问，不愿意我出来帮人家，情愿自家去受苦。 我天生穷骨头，啥心也要面子过，侬不是为国道路千金女，为啥不好用人做？我晓得也有为了八块钱，甘心情愿去吃苦，离乡背井有八百里，回来一次有两年多。侬啊，千定不能看那娘个样，哼，那娘真是一个没出息个老太婆。 爹爹，侬听爹来屋里去当好不好？此地是别人家的周公馆啊！ 周公馆不能阻止我的囡恩在家上啊！我告诉侬听呐。 爹爹啊，侬先听我讲，这个一次妈回来蛮高兴的，主要是来看看哥哥，都是我。侬要是啥事没光顾啊？哼，我弄弄两年来所做的事体，再去告诉把哥哥听。 哼，我做啥事体啊？哎呦，我是特吃吃老酒，多多农田不想想，除脱了这个山庄事体，还有啥事体啊？嗯。那也快近五十岁的人了，我怕那哥哥弄我了呢。 哥哥啊，真不高兴来管侬这个一些文章事体了。 伊能管我？ 哥哥既不骂每月的零用的，不能往肚里想捞得起。要是不让哥哥晓得知，一定不会放过你。 既敢弄我怎么样，我倒有点不服气。这一道矿老去做工，哎，我是实在不容易，想不到三日天八万一吃饱，狐狸尾巴女英雄，兴风作浪，不公要造反，少不了我到么老爷跟前磕头去赔礼。哼，长子穷，我还要得一起靠屁股，好意思给我发脾气？既要啥来是我干活嘛？哼，舍不得我的那妈要分来哩，我就要。 爹爹侬， 哼，问您这个。王八的你只要东西。 爹爹，侬为啥要这样糟蹋姑姑啊？ 伊不是侬姑姑呀，我这样弄一个囡恩，是侬啊，爹爹多少欢喜侬啊。 好了，爹爹，侬等我出来休息一些吧，我要上楼去替太太送药去了。 哎，我还要跟侬商量一桩事体啊。 还要商量点啥了？ 侬晓得吧？哎，上日不是老爷做生意啊？ 哎， 多少爷送给我四块洋钿呀？ 那不是很好吗？ 哎，十块洋钿有啥用场啊？一万早就没了。 那么侬夜里回去问姑姑要好了。 哎呀，看侬啊！我问侬三个铜钿，几时没还过啊？侬现在手头有个铜钿，哎，师兄啊，是不是调个七八块洋钿给我用用啊？ 我没铜钿。 嗯，人家不晓得，我还能够不晓得吗？侬到此地快两年了。得讲工地的上的零零散散。 爹爹，一块两块不是全部侬拿去了吗？ 那么还有余？ 余？ 不是经常是铜钿给侬用吗？ 伊啥人啊？ 大少爷。 爹爹，侬不要穷疯了，瞎三胡四。 哎呦，不要搞事搞来了。我相信个穷当差的囡恩，受人家一眼礼物也没啥关系。 好吧，侬要几点上？快点讲。 那么先拿30块吧。 30块我没。 好啊，侬难道哪能到我真的糊涂了？我不晓得侬的文章多少样的事体嘛。 爹爹，侬是我爹爹是应该的能讲的嘛。 不错，我是侬爹爹，爹爹有权利管教囡恩。我问侬，前夜里为啥不要再个回来？ 前夜哦，老爷从矿上回来，太太叫我替老爷寻一件衬衫的。 那么开汽车送侬回来啥人啊？ 哦，哥哥，哥哥，侬哪能会得来的？ 妹妹，董事长呢？ 老爷就是老爷，啥个董事长不董事长？到此地就是叫老爷，你搿个一眼大公的规矩都不懂，到底是矿老乡做错啥？ 去告诉医生，是矿老乡工人代表来了。 啥？工人代表？侬伊拉兴风骚浪闹罢工。好吧，侬先回去，矿老乡事体侬有那爹爹辣此地等侬想办法。 侬不懂我人的事体，用勿着侬费心。 爹爹，侬是去看看客人走了没？走，领哥哥去见见老爷吧。 哼，我怕伊不会见侬吧？ 不会见吗？是伊养我你到此地来，能不见吗？前天就来此地公司里见过面，谈过闲话。 好吧，那么我去跟侬问问看啊。哎，要是伊见了侬，少讲粗话，听见了吗？ 哼，哎，真是个奴才气。 哥哥侬。哥哥，讲话要小心啦！老爷受了里向。 妹妹，侬不要蹲了此地了。好的嘛，快要回来了，早点回头生意，到屋里去吧。 屋里去？这个是为啥，哥哥？ 妹妹呀、啊，姓周的不是好东西，我是万分恨多在胸怀。你不要看这房子倒，三姨到屋里去吧。 屋里去，这个是为啥，姑姑？ 妹妹呀、啊，姓周的不是好东西，我是万分恨多在胸怀。你不要看这房子倒为何，这都是。生老挂得来，平日里拿我们工人不当人，动不动就用手枪来对待，一句闲话不对头，马上请你坐牢街。这两年来，姓周的愁愁恶恶，我看得多。哦，妹妹哦，不要再待在他家来。 哥哥，两年没看见侬了，侬的状态不一样了。 妹妹，两年多了，我看侬也有点变了。 哎呀，好不容易等了客人走，刚刚我要想开口讲，伊来了一位客人。我看还是到下房去等一等吧。 好吧，让我自家进去。 哎，做啥？ 姑姑， 我要进。 姑姑，走到下房去等一等吧。 好，也好，省得伊拉讲我们工人不懂规矩。 我看到下房等等蛮好嘛。哎，我领侬一道去啊，此地房子都东窗西窗走走错了。哎，师兄啊，侬此地等等，我要等侬讲闲话。哎，我等侬去。哎，师兄。 哎呀，你少爷来了， 师傅， 你哪能办？哦， 师傅，我，师傅你呢？师傅，我出来，我告诉你一桩事体啊。来了吧？师傅，师傅， 是错了， 爹，是我。 有啥个事体啊？ 我来领师傅啊。

这只旧相识又搬来了。 嗯。 哪能后头也得能闷热？ 哎，今朝一般天真热啊，一清早是乌云遮满了天，说不定下午会得落一场大雨的。 这几天为何不见菩萨呀？是心梦，听说他要到花郎去， 我没晓得。 只晓得少爷房里的佣人们想帮他财，利益上 哦， 他一杯 啥人？ 嗯，大少爷。 哦，我没晓得。 他说呀，未来是啥辰光？ 我没晓得呀。 哦， 哦，太太， 我是每天晚上回去。 去看的， 嗯，为我呀，每天来回走花马，是你太太吩咐我回去。 你每天回去不通道， 哦，老爷子吃素年不饿，怕不欢喜我不是吧？哦，太太也冷着吃药吧。 啥人说我要吃药？ 老爷讲的，他太太两年又来发官约了，一清早翻了一张老房子，叫我去收拾一天。最好子已经半日了，也冷了，太太吃吧。 嗯。哎呦，苦得很。倒他一把， 倒他一。 嗯。这个几年来，这点苦东西也吃够了。 太太，忍一忍吧，也虽然苦。可以视频的， 啥人让侬请我啊？ 哦， 这个药是没用上的。 师傅，师傅， 师傅，哎，我听，好歹你少爷来叫侬。 师傅， 哎，我来拿吃的呀。 师傅，我前两天找侬了。啊，妈，怎么我后头来了？ 侬哪能啦？一头个汗啊！ 妈，我刚刚带一个同学来那打网球了。妈，我真有许多闲话要向侬侬讲。 啊， 啊，我等一等再告诉侬吧。妈，侬让我看看，病好了没？我看侬一点毛病也没嘛，为啥伊拉总是讲侬有病？侬一个人躲在那房间里去，

受过教育的下等人，你爱上他，他认为有福配上两家门上。 王姑妈，你这句话对他不受用，他是走走成就有主张，昨天我为下他求了婚。 求婚？想求婚？ 妈，他说他另有爱人在心上。 啥人？一个啥人？ 我并没有想他们的心，大概总是林所与大方，我觉得他是更高贵，我爱他之心更坚，他为谁谁的欢喜我。 我的爱绝不能娶这姑娘。 思梦是个好儿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讲？他那四凤不爱我，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。我只想要求父亲一桩事，将我调费分一半，允许我帮助四凤去上学堂。 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妹了，我一定要打爹爹讲。 好，侬这两年看见侬哥哥伐？ 我昨日看见哥哥，哦，伊叫我带侬讲一声。伊讲明朝要到矿浪向去了，因为伊忙，伊讲勿到楼浪向来回头侬了。妈，侬勿怪伊伐？ 为啥要怪伊呀？ 哎，妈，侬听，哥哥来了，哥哥。 冰。 哦。侬爷辣处理。 嗯，刚下楼来。 宋玲玲，爹没出去吧？ 妈，哥哥，侬是不是要去医院？ 我在临走之前，再同爹谈一次话。 哦，哥哥，侬不要去，爹有客人来了。刚刚我见到伊，伊讲等歇要到此地来的，我们就在此地等伊吧。 好，那我先回房去写一封信再说。 有了，哥哥，妈好几天没看见侬了，难道是侬不愿意大家坐下来一道谈谈吗？ 聪儿。侬不让侬哥哥歇歇吗？伊是欢喜一个人坐着的。 好，那也不见得，因为爹爹回来了，我恐怕侬很忙，所以 哥哥，侬不晓得我妈身上像有毛病吗？ 侬哥哥哪能为侬我的病放在心上呢？ 好一点嘛。 谢谢侬，刚下楼来。 哦，对了。文章要移家到矿上去， 一次我是死归期， 说不定在那一天，也许要过两三年， 难道是侬忘记了？哥哥本来就是到矿库的呀。 难道你要走的理由就是这一点？ 我好像待在家里太长久，心里烦闷， 因此想把家庭里。我怕你是胆子小。 啥？

师傅。 老爷， 我记得告诉过侬，这间房子里要没事体，地下人不要随便的进来。 是老爷。 窗啥人又开了？ 对呀，大概是从里面开的吧。 关一仗，平儿。 对呀， 过来。是阿弥小心收回来。是你在家做了一件错事情。 大爹，你怕啥？ 你可知道做错事？对不起你父亲，更对不起你母亲。 爹爹， 说起来你是我长子，我不愿当大人面取代了，这两年我身为难，你在家中不正经。 爹，我在外面从地做过错事体， 要管做管为管对人。这大面有人待人侬，风言风语不好听。 爹， 这种事让道。 爹， 天下人多事吃惊，真也不知门。我问你此事可是真？你应该自己要想想去。你的年龄将近30岁，要懂得是爱就上进。病了，你可知道你的名字为啥要叫病？ 对啊，我晓得， 刚讲一遍。 因为我母亲名字叫石林，她临死之际替我取的名。 为了你的生生母，把现在的汗位我的要改正。我的家是最有实力的大家庭，我的儿女是吉利的好子孙，你是我亲手来教育，不愿就把人取代人。 晓得我俩的事。 怕的事情并不在此地。 还有啥？ 是我啊能告诉我，今季你可有啥风雨风雨受到侬的耳朵边？ 哦，没啥。 真的没啥。 哦，没啥，病。侬讲个啥？ 哦，那就不必了。

我啥个都不顾了，不是一个母亲，也不是周克月的妻子。 如果侬以为侬不是我爹爹的妻子，可是我还承认我是我爹爹的儿子。 听众朋友，沪剧《雷雨》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